想是你，记住你的气息。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有这样的一位作曲家，他的作品是以其宏大的音响建筑来著称，交响乐的首乐章、中乐章都是如此，也有不止两个的，还有3个大型的主题，而这些都是归功于他有管风琴方面的经验技巧。可能很多人已经猜出来了，他就是布鲁克纳，这位在他活着的年代可能没被认可，但是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的一位大作曲家。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也是他著名的第八交响曲。 关于布鲁克纳，可能很多朋友对于他的音乐最熟悉的就是这一首第八交响曲，而很多人收藏的版本也是指挥家卡拉扬来指挥演出的第八交响曲。其实卡拉扬不止录制过一次，他和柏林爱乐还有维也纳爱乐全都有过合作的录音。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卡拉扬和维也纳爱乐团他们共同来合作的这个版本。就今天听来，听布鲁克纳这首交响曲，只能用伟大来形容吧。有一个问题不能绕过，就是指挥家所用的乐谱的版本。布鲁克纳1887年完成总谱，并送交指挥家莱维，但莱维因为理解不了作品而无法演奏，于是沮丧的布鲁克纳将总谱收回，并决心修改。而这样的一个表情，在布鲁克纳他的人生当中，可能经常出现。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对于在别人的眼里看来自己也真的没那么好，但是他不知道他的伟大之处。 第八交响曲由卡拉扬在晚年的时候指挥维也纳爱乐的版本，其实是最为人推崇的。卡拉扬的风格无需多言，那种辉煌灿烂曾经引领潮流，并且是为他开辟了疆土，雄霸乐坛可以说是一代风骚。但他这样的比较感官化的艺术风格也是成为了当代发烧友的审美的主流。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来一起合作的版本，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此刻已经来到了第二乐章。布鲁克纳他的异性缘很奇特，这位虔诚的作曲家在自己50岁终于在交响曲方面取得了突破，他对权威的崇拜在他后三部交响曲当中可见一斑。他的第七交响曲是献给巴伐利亚国王路易维希二世，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非常推崇瓦格纳的那一位国王。第八交响曲呢是献给奥匈帝国皇帝弗朗兹约瑟夫一世的，而未完成的第九交响曲他说是献给上帝的。他还后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如果他不嫌弃的话。今天有很多麦迪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布鲁克纳最著名的第八交响曲，而且是由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的版本，是很多乐迷们推崇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下面时段有很多麦丽会继续和您分享，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布鲁克纳，已经和你走进的就是这位独特的音乐大师。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是在不断的进化当中，虽然他被公认是一个乐坛的怪人，饱受乐评家的讽刺，因为在他一生当中有太多的乐评家总是在攻击他，他也是非常谦虚的在聆听这一切，也是很认同别人，我不好，我真的不太好。而这一切直到他的第七交响曲1884年莱比锡首演，歌唱性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感召力，第二乐章柔板是瓦格纳的挽歌，有力的协谐曲还有热力四射的终曲，让世界见识了这位时年60岁的作曲家的天才。当时哈斯利克和布拉姆斯绝对音乐阵营还有瓦格纳的阵营评论家都是妄断把布鲁克纳归到后者的，之间的鸿沟非常的深，布鲁克纳要等到20世纪才等来世人对他的普遍认同。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著名的第八交响曲，而且也是非常著名的版本，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 因为布鲁克纳经常被批评，而且呢不仅仅是乐评人，就像刚才我所说的第八交响曲，当他交给当时他希望来演奏这部作品的指挥的时候也没法演奏，所以说他经常修改，即便是已定稿的交响曲。单单以为这些细节上的小修小补，我想那你就想错了。他的第一、第三、第四和第八交响曲的修改和重写过的一样，特别是第四浪漫交响曲绝对不是同一部作品，只是协谐曲和中曲和旧版有些相同，初版是一个多层混合体，没有考虑到演出的难度，修改版本在多个方面都显得更平滑，在和声配器方面也更有布鲁克纳的特色风格。为了短而简明的乐句，宏大的建筑音响只能是退居其次。可是人们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认识到这一点，而当时又正值布鲁克纳的学生费迪南德·略奥还有对布鲁克纳交响曲的编辑版本大行其道，他们的版本的确是有助于布鲁克纳的受承认度的上升。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一些音乐呢，也是布鲁克纳经过修改后的第八交响曲。在这些被出版的初稿当中，乐队音色被认为更接近马格纳的理念，所有的删节只会造成减损。布鲁克纳交响曲的原貌在1932年的一场纪念音乐会上才得以重见天日，而在这场音乐会上，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的原版也是在这里被演出的。所以布鲁克纳在当时让人觉得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之后就像上半时段所说的，真的是用伟大来形容不为过。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现在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和你一起来分享。 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一直在说布鲁克纳在当时也就是应该说60岁之前吧，经常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比如他的第三交响曲使他在维也纳陷入了新一轮的危机。第一稿是献给瓦格纳的，那上面呢也是援引了大量瓦格纳的东西，但很快他就对这稿做了大量的修改。1877年没有瓦格纳的影响的第二稿上演，得到的却是灾难性的结果，观众成批成批的离开。直到第四交响曲在1881年上演，布鲁克纳才在对方的阵营里赢得了一些掌声。布拉姆斯派和瓦格纳和布鲁克纳派之间的战火也终于停息。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却很成功，首演在1884年莱比锡，写过感恩赞之后，布鲁克纳写了自己的第八交响曲，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而第一版受到了首演指挥家赫尔曼·列维的严厉的批评。1892年第二版在维也纳大获成功，第八交响曲的第三版1890年就已经上演了。在1890年布鲁克纳他也是荣誉加身，1892年荣誉博士对他来说是最弥足珍贵的。布鲁克纳还不停笔，但他的第九交响曲只有前三个乐章，第四个乐章只有片段。今天有何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位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非常受排挤的一位大作曲家，但今天看来他的作品却是如此的伟大。永恒的魅力，今天就是这样的，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和你分享经典。明天永恒的魅力，这里再见吧。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